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继续看《感应篇》的第十句。又有三台八斗神君，在人头上，落人最窝，夺其计算。这个一句是说，人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一举一动，其心动念，都有鬼神看到。鬼神当中啊，还有专门监察世人善恶的。你心善行善，他有记录；心恶行恶也有记录。换一句话说，天地鬼神那边有我们一生起心动念一切造作的完整档案。比我们世间人啊，警察局调查局记录的还要清楚。如果我们明了这个事实真相，恐惧的心啊，这不是恐惧，畏心、不畏之心，自然就生起来了。对于自己的心行，一定会检点。三台八斗，这是说了四尊神明。在中国民间道教供奉的，上台管人的生死，中台管人的福报，下台管人的奴命啊，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下台是管财富，中台管的是这个社会的地位啊，上台管的是命运。一个人生死受邀，富贵穷通都由鬼神在掌管啊。那么这些人，我们要问他有没有权力主宰我们生死祸福呢？说实在话，他们没有权力主宰，但是他们管辖这些事情。吉凶祸福是我们自己定的，他们来执行啊。 就如同我们世间啊，像类似这警察局、调查局啊这些机构，人要行善啊，他们呈报上去奖励也；人造恶，他们报上去执行惩罚。他们是个监察执行的单位，所以并不是主宰啊。真正的主宰是我们自己，所以命运是自己造的，自作自受。这个道理与事实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明了。那么纵然造作一些罪过了，前面曾经说过，只要你知过能改，天地神明不会惩罚忏悔改过之人。至于佛菩萨更加慈悲了，对于造恶堕落恶道众生，依旧是以慈悲心看待。那是圣人啊，鬼神还是凡夫啊，情执没有放下，看人行善他欢喜，见到人造恶他厌恶，他讨厌，是凡夫吗？我们今天也是凡夫啊，以我们自己心情去度量这些天地鬼神，也能够略知一二啊。北斗星君，在道教的时候还有南斗星君，南斗主人生，北斗啊主人死啊，这个主就是主管了。人到人道里面来投生，这个南斗星君他来记录啊，这些资料啊留在他那边。人到寿终死亡的时候也有记录，北斗啊管这些事情。世俗里都说，如果人有祈求于神明，应当要向北斗。这些天地鬼神常常轮流降临在世间，他们的降临是有一定日期的，大概每逢两个月会来一次，或者来两次，几乎都是有一定的，好像他们的巡查什么时候到某个地区去巡查。两个月来一次，这是用中国过去的价值。60，这是一周价值。 所以每两个月至少啊，他们会来一次。业报因缘经上说，气心之气常常借为业心，在人头顶上去头三寸，我们中国古时候的谚语讲，举头三尺有神明啊。经上讲不是三尺，是三寸的。一个人心地善良，行为善良，这个人头顶上有光啊，光大小不一样，色彩不一样，人见不到，鬼神见到。现在有一些修禅定的人见到，心地清净到某一个程度也能见到啊。还有像一些练气功的，气功也是修定的一种啊，他也能见到。光的颜色最好是金色的啊，其实是黄色的。最不好的呢，灰色的、黑色的。到黑色的这个气，人的寿命呢，差不多也就将要尽了。他们叫气，在佛法里面叫光。由此可知，人不能不修善。我常说啊，人生实在苦短呐。我从香港回来，想一想，第一次到香港的时候，1977年。第一次去香港，我在那边住了4个月，讲了《楞严》。当时邀请我的圣怀法师、谢道莲居士，圣怀法师现在还在，谢居士已经走了。去年往生，许许多多当时在一起共修的同学们，一大半都不在了。人生就像一场梦一样啊！过去他们居住的都是上等高贵的住宅区，我都去过，现在大楼还在，主人换了啊，使我们深深感触到无常。自己也一天一年比一年衰老，我初到台湾的时候，我们同学差不多将近200多人了，现在剩下来啊，大概50个都不到了。 人到这种情形，感触就深了。佛说的好，万般降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为什么我们还造业？迷惑。对于这些道理，虽然我们常常读书读经啊，言教听经，总敌不住世间的诱惑。名闻利养、财色名食睡，敌不过，敌不过就造业。这个业是跟着你走的，你造作善业，你有善报；你造作的恶业，那就有恶报。善恶报应不是鬼神加给我们，也不是佛菩萨，也不是上帝阎罗王给我们的，一切吉凶祸福全是自己造的。自作自受，只有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人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心才平静。纵然遭遇一切灾祸，也不会怨天尤人。受到别人的侮辱陷害，也不会埋怨于人，知道是知道这是因果报应的果报吗？我过去不得罪人，今天别人就不会得罪我；我过去没有陷害人，今天别人怎么会陷害我呢？我们受人侮辱，受人毁谤，受人陷害，都是自己造的，自己应当要承受啊！欢欢喜喜的承受，这笔账就了了。欠命要还命，欠债要还钱，果报通三世，哪里能够逃得过呢？你就是成佛了，成佛到六道里面示现度化众生，也不能逃过先世的业报。我们在书本里面读过，孔老夫子在尘绝粮啊，释迦牟尼佛有三个月马麦之报啊，佛在经上跟大家说过，前世的业因，这个时候缘成熟了，成佛都没有办法逃过果报。所以宗门里面野狐禅的公案很多同修都熟悉，唐朝百丈禅师的故事， 白丈大师每天讲经，有一个老人天天来听经，住在后山，到讲经的时候他就来了，一般人不认识，白丈大师知道他不是人，我们俗话讲他是狐仙的。有一天这个老人向白丈大师请教，说明他自己堕落的经过，他前世是一位法师，讲经说法的法师，听众向他发问，他答复错了，答错了，背因果堕落狐狸身，已经有500多年了，现在没有办法脱离畜生道，求白丈大师帮助他。白丈大师说可以，明天讲经的时候你出来发问，你把过去那个听众问你的话你照样提出来问我。好，到第二天呢，他们两个就表演了，这个老狐狸精就提出来了，请教大师，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？这个意思就是，真正修行正道正果的人，正究竟圆满的果是佛陀啊，佛陀还落不落因果？白丈大师答复：不昧因果。从前这个老狐狸答复人家是，这个法师答复人啊，不落因果，就这错一个字啊，他把它改正过来，不昧因果。不昧是什么？果报要受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不昧也，不是没有因果。有世间圣人，孔老夫子，再成绝粮。是前世的果报，释迦牟尼佛托钵没得吃，遇到这个饥荒，人家把这个喂马的马吃的这些东西拿来供养佛，佛也接受了，前世造的不善因，这一生呢还是要受果报，他清楚，他明白，所以修行人接受任何逆缘恶人，知道很清楚，还命的应该还命，还债的应当还债，欢欢喜喜还了之后就清楚了。安世高的传记里面我们看到啊，那是个修行正果的人啊，到中国来还2次命债，前生他是误杀别人，这一生当中也会有2次被人误杀，这个传记里头都写得很清楚啊。因此我们才完全肯定人在世间，若是说占人家的便宜没这回事情，你要是吃亏了也没这个事情， 你这一生占人便宜，来生还人家；这一生吃亏了，来生有福报。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，天地鬼神呢，看得很清楚啊，很明白。造作罪业，一定是折福损寿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记载，这些事情很多很多啊！现前这些国报可以说是更明显的，我们没有能觉察出来，是我们太粗心了，太大意了。只要头脑冷静一点，细心观察我们周边因果报应清清楚楚，历历分明啊。然后你就证明佛的经典、古圣先贤的教诲一点都不错啊。我们疏忽，那只是自欺欺人。人，过去李老师常常写，常说，要往远处看。什么叫远处呢？来生是远处啊。这一生是近处啊。看这一生，你看得太近了。你要往来生看，往后生看，你就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了。怎么做对自己有利，怎么做对自己有害。现在人几个人懂得厉害，希望我们大家珍惜这一段姻缘，认真努力来修学。那么今天早晨杨一华居士打个电话给我，我们现在也看到美国净宗学会的现场，他大概有话了要给我说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